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4。今天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教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市交管局将新增网上预约方式办理电动自行车牌证。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下周一启用。 第六届北京市人民教师奖评选揭晓。 8月，我国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从11月1日起，悬挂橙色临时标识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将被处罚。不少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已经开始置换新车。全市各交通支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不同程度出现排队办理电动自行车牌证的现象。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来到西城交通支队进行了采访，来听报道。 在西城交通支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前来办理电动自行车牌证的人排起了长队， 排了半个小时了，人挺多的。 西城交通支队非机动车登记站负责人李建军介绍， 就目前我们西城交通支队北区的车管站，平均每天1000辆合规车辆在上牌照，那么带来的压力比较大。 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通过车辆已旧换新，购买了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后，需要在15天内办理车辆牌证手续。市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艳飞说， 需要现场交验车辆，提供车辆所有人的这个身份证明、购车发票、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我们现在呢是在全市的19家交通支大队的非机动车登记站，还有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便民服务点，给大家提供登记上牌服务。 自11月1日起，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交管部门将对骑车人进行处罚， 先扣留车辆，对驾驶人处以1000元的罚款，同时交管部门也严格查处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拼改装的行为，车辆予以扣留，对驾驶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车辆予以收缴。 本周六，也就是9月11日，交管局将新增网上预约方式办理电动自行车牌证。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牌证管理中队副中队长贾碧章说， 预约途径呢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群众可以按照预约的时间段精准的来登记站，避免在现场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另一个措施呢，进一步拓展便民服务点，目前呢已经实现了178家销售门店购车上牌一站式服务，下一步呢继续开通137家，预计下周呢总量将达到315家。 大兴区从今天起通过城市消费运营平台兴福会发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400万元惠企惠民通用消费券。针对燃油及混合动力乘用车、新能源乘用车，大兴区分别制定了不同优惠额度的发放政策，最高可以优惠4000元。大兴区汽车联盟26家 4S 汽车经销商还将同步推出购车免息、置换补贴、售后保养等一系列汽车产品服务。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将于9月13日开厅，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智能自助终端为主的服务大厅。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是建好了，这是空间，是工厂房。 在新华东街48号，北京锻压机床厂老厂房园区内新投用的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会商室里，一个重点工程的排污许可审批正在线上进行。副中心政务服务管理局副局长陈鑫说，这是他们新开创的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模式。 我们把这些涉及到的审批部门都集中到我们的多功能会商室，和企业通过这种视频互动，在大屏上把这个图纸啊进行调整啊、修改啊、审批啊，企业不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然后达到那种加快审批的效果。 在会商室外的办事大厅里，50台自助智能服务终端机也能实现办事人员和后台受理审批人员一对一在线视频互动交流。陈鑫说，未来这些设备还有望进园区、进社区， 既承接市级政务服务事项1722项，后续呢还将承接通州区级政务服务事项1742项。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呢，与六里桥的市级政务服务中心呢，形成东西呼应、双子联动的这种政务服务新格局。 在24小时自助服务区里，还有一台天津政务服务智能终端和一台河北省政务自助查询机，这在北京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工作人员用天津的这台智能终端举例说， 像天津的比如说个人权益记录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无犯罪记录证明，我开这些东西，对吧，就像一些咱们老百姓经常需要用的，我直接在机子上我自己直接操作。 服务大厅开厅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半到下午5点半，中午不休息，每周六早9点到下午1点期间还将为办事人提供周末延时服务。 市禁毒办昨天在中通快递北京运转中心组织开展寄递渠道禁毒百日攻坚查缉行动，全力打击寄递渠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中通快递北京运转中心，民警带着10条缉毒犬对快递包裹进行查验，一辆毒品防控移动实验室检测车也开到现场，带来了被散射成像仪等探测设备， 也是用的 X 光的原理穿透这个箱子，直接看它里面的这个物体的形状。 近年来，一些不法人员利用寄递企业网点分布广、运输支付快等便利条件进行贩毒活动呈上升趋势。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张继红介绍， 北京破获了很多起通过寄递渠道运输毒品到京的案子，在箱包夹层里边、纸箱的夹层里边夹带着这些毒品。 根据公安部、国家邮政局、国家禁毒办的部署，从11月1号起到12月10号，对寄递渠道开展为期100天的禁毒攻坚行动，要求全市寄递企业强化禁毒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中通快递华北安全监察部经理牛雪松说， 100%实名制、100%开箱验视，还要100%过安检机。每天我们操作100多万票，如果发现了这种毒品一类的东西，我们会及时的跟有关部门去上报。 公安机关也将通过专案侦查、联合督查、案件倒查等方式，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全链条打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张继红表示， 北京是一个毒品的消费城市，寄递渠道是堵住毒品进京的第一个关口。通过这几年的打击，北京的禁毒形势逐渐向好，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围绕着新型毒品开展的严厉打击工作。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第六届北京市人民教师奖评选表彰决定公布，10名教师荣获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还有10名教师荣获北京市人民教师提名奖。 获奖教师涵盖了高教、职教、中小学和学前教育等各学段，全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献身教育事业，曾有突出贡献，在北京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目前仍在教育一线，是新时代教师队伍的优秀代表。 为了庆祝教师节，王府井、世贸天街等本市地标建筑的户外纳屏，还有一些楼宇的电视，昨天和今天连续点亮，向辛勤耕耘的园丁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教师节到来，北京华天旗下各餐厅推出感恩菜、教师节福利等活动。其中，同和居饭店拿出镇店菜烤馒头，每个到店的消费的老师都可以免费享用。华天二友居肉饼、同和居日坛店等不少餐厅今天推出凭教师证享受一定优惠的活动。 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开园，记者登录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发现，9月20号盛大开园日的开园闭园时间安排已经确定，开园时间为中午12点，闭园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游客需要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预约入园时间，根据预约时间入园。 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总体平稳，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受到强降雨和高温天气的影响，8月份鲜菜和鸡蛋价格比上月上涨8.6%和8.4%，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猪肉供给持续增加，8月份猪肉价格比上月下降1.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要求从严从实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坚决遏制歪风邪气，铲除其滋生土壤，推出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文艺作品，培育坚守初心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营造积极向上充盈正气的文艺生态。 除了文娱领域，我国也在严厉整治网络游戏。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近日对腾讯、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谈，要求相关企业和平台坚决将有关要求落到实处，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有关部门和地方将加大督查力度，严肃处理违规行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也将于近期上线。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京报反映，回龙观天通苑地区七条道路完工投用。 北京日报介绍，北京等地的美团单车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付费。 央视网介绍，北京新版健身场所防控指引出炉，绿码准入，游泳场活动不得超过两小时。 北京青年报聚焦，三星堆考古第一次出土完整金面具。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消协表示，视频平台不影响 VIP 老会员收取超前点播费。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五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节目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晨7:05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中央第一督导组驻点督导北京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今天早上7:35播出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他在大山里建起了全国第一所学费全免的女子高中，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他以弱小的身躯燃烧自己，用生命在做教育。他就是张桂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一书，收录了张桂梅在工作和生活中的76个感人故事。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25到11:00，编辑部的故事将推出教师节特别策划：张桂梅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教育脱贫，托起梦想。欢迎收听。 在双减政策下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教师总数已经将近1793万人，教师规模不断扩大，教师的地位待遇不断提高。那么双减政策给一线在职教师的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和影响？如何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尽心育人，在给学生家长减负的同时，教师的待遇和休息时间能否得到保障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慎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身份证丢失可能发生各种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法律风险，比如擅自使用他人丢失身份证办理信用卡进行消费透支，或者使用他人丢失的身份证办理电话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如果有人拿着丢失的身份证开办了公司，原身份证持有人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丰台法院昨天通报了这类问题。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将邀请法官和您说一说，保护姓名安全，不做替罪羔羊。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卫健委等部门共同关注本市心理健康。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今天举行，城市道路建设占用小区内部道路，居民表示合法不合情的规划侵占百姓利益。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观众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人民网 APP、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观众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且提供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证明。每天参观名额设有上限，请大家提前安排注册报名。 特别提醒大家，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景园街将会在会议期间封路，另外搭建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请大家注意绕行。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8摄氏度。今天早晨有雾或轻雾，能见度不佳，开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早晨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在20摄氏度以下，一早出行的朋友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午后偏热，外出注意补水防晒。近两天山区降雨频繁，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雾或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32，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新旧物业移交公共用房不顺利，业委会运转又卡壳，小区管理难推进。 那你支持物管会，为什么要对业委会的这个成立百般阻挠、百般阻碍呢？ 小学门口道路常年交通拥堵，相关部门回应现场勘查处理。 经常就是上班期间正好赶上学生那个上学嘛，特别的挤，有的时候还有大货车从那儿过。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在今年4月曾经报道过，朝阳区大屯街道汇中北里三塔楼小区的老物业公司被解聘后，迟迟不给新物业移交公共用房的问题。近期业主再次反映，组织维权的业委会又雪上加霜，遇到了半数成员任职到期的问题。业主质疑属地对再选举的工作指导不力，导致业委会停摆，公共资金与权限无法使用。该问题该如何推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汇中北里三塔楼小区位于朝阳区安利路大屯北路附近，建于1997年。此前报道中，业主反映，之前由于大家不满意前物业公司的服务，在2017年成立了业委会，换了新的物业长城物业公司。但是前物业公司一直占据公共区域，导致新物业公司办公困难。 在2017年解雇了这个老物业，占有了包括设备层啊、办公用房，这个2层楼的话一直都没有归还。现在新的这个长城物业的话呢，业主租的这个居民楼里面在办公， 可以有收益的全部不交出来。 前物业公司被解聘了4年多，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于是业委会向法院对前物业公司提起诉讼。而当前业委会还没有完成维权，却遇到了换届和补选的争议，导致业委会工作停摆。业委会主任陈女士介绍， 目前我们业委会的这个架构呢，正式的员是7位，2位在任，我们还剩余2年任期，我们现在应该是需要补选。曾经因为街道的反对，发这个停职函给我们停职，送到这个朝阳区司法局进行行政复议，这个撤职呢是不合理、不合法、无效的，也没有动我们。那么缺的这5位，我们就要求街道给我们定义，到底我们现在是应该换届还是应该补选？ 回忆起今年五月份引起的业委会究竟是应该补选还是换届的争议，业主介绍，由于在组织选举过程中的无序导致了当前业委会停摆，而属地部门当前在另行组织物管会，业主们对此还持怀疑的态度。 最开始我们都认为是补选，因为有两个人的任期没到期。我们今年二月份开始的开了第一次会的时候，当时非常明确，还写进了会议纪要，我们这个就是补选，接到组织的叫做正式的放在小组里面。2020年五月份那个物业管理条例出来以后，它中间有一条成立物管会的条件，就是成立业委会不成功才能成立物管会，所以他就马上就加快流程，二月份到四月份他们同时在成立物管会，他就宣布了不补选了，变得重新选举，成立业委会搞黄 APP 注册达不到也没关系，我们没成功，逃票的人数不够， 也是被迫同意了强制性的换届，但是最后还是被认定为选举无效。我们反正你怎么着也到不了所有套数的三分之二，所以你爱怎么投你怎么投。 对于小区业委会当前的窘境，业委会主任陈女士介绍，业委会既然在2017年开始已经存在，无论是补选或者换届，业委会这个组织都不能被故意绕开，因为涉及到了业主的切身利益和部分资金。新物业公司也处于无合同的状态被搁浅，小区很多工作无法进行。 只剩两位，但是我们几乎就被接到架空。为什么要对业委会的这个成立百般阻挠百般阻碍呢？我们不是赖在这不走，我们是有真实的大家的钱被冻结的。一个是第三方维修公司一直就欠着钱没给人家，现在这个新物业就搁浅了，它现在属于无合同履职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于这一情况，小区物管会筹备成员、属地汇中北里第一社区的负责人表示，当前物管会还在筹备当中，不确定能否处理业委会的公共资金冻结等遗留问题。而为了成立物管会，当前属地不承认业委会剩余两位委员资格的有效性。 那个办事处已经张贴通知了嘛，现在组织物管会呢嘛，根本就选举没过。这样吧，反正钱呢是跟那个原业委会手里的。这个咱们用老百姓一句话说，就是冤有头债有主，谁收您钱您找谁。 后期咱物管会那个钱能动吗？ 哎呦，这个我不太清楚，到时候听办事看办事处怎么安排好吧。 对于当前小区内的物管工作被搁浅的问题，大家期待属地相关部门加强指导，来维护小区业主的权益。 物管会是业委会完全没法成立的时候，你是我已经有业委会，你还说我接到指令就成立这个物管会，和小区的人就激烈反对啊，来还是重新选举，我们可以申请的，20%的业主提出这个就要重新组织选举，130户被告了这样的签字。 程序上来讲，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学习，但是我想这个结果的话呢，还是和街道组织不利的话呢，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这一问题，记者也致电了属地朝阳区大屯街道办房管科，工作人员介绍了当前街道相关部门对于今年7月以来三塔楼小区业委会再选举的解释。 就是参与表决的人数没有达到民法典的要求，所以这次选举的话是失效的，没有选举成功，所以依照条例的一个53条52条的一个规定，如果选举业委会没有成功的话，是推进组建物管会的。 折腾一圈又回到原点。 对，确实是，不管是各方面原因吧，有可能是准备方面不足。 按有效票的三分之二呢，还是按总户数的三分之二？ 它是整体小区所有户数的。 同时，房管科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将来采取什么组织来继续处理业委会的遗留问题，目前还是比较模糊。对于业主要求的重新开展业委会选举的工作，属地将会加强指导。 这个如果是依照法规条例来讲的话，有20%的业主提起申请召开临时业委会会，这个是可以的，是可以重新选。新的一届业委会未组建之前，这个只能说是如果希望通过的话，那前期就肯定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跟更多的一个宣传。现在一系列的很多问题都是掺杂在一块儿，要是想彻底解决的话，那还得一步一步的去推进那个。 汇中北里三塔楼小区的问题最终如何解决？业委会问题，业委会是关键。对此，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近日，市民张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四家孩子在西城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广外分校上学，学校东门的小路常年拥堵，难以通行，家长们为此抱怨不已。她说：“ 经常会堵，因为它本来就很窄，而且它还是个双向的，经常就是上班期间正好赶上学生那个上学嘛，特别的挤，有的时候还有大货车从那儿过，一到下雨天就更是没法走了都。”这个现象已经存在至少4年了。 张女士所说的是红居南街道通往学校东门的一条小路不足5米宽，无论是步行上下学的学生、接送孩子的家长，还是开汽车、骑自行车的行人，都要挤在这条小路上通过。张女士介绍说，自从双减政策实施以来，这条道路的拥堵情况就更突出了。 之前那个就是没双减的时候，那时候学校都比较提前到校嘛，大家就选择稍微早一点出行，就还行。现在就赶上双减，又跟那个就是居民上班的时间又重叠了，就更堵了。 除此之外，张女士认为造成拥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两条道路的路口有疑似违章建筑。 那小胡同呢，我觉得是一个违建，但是一直就是没有被拆除，可能产权还是不太明晰吧。所以那个胡同口进门的那个地儿呢就特别窄，也就2米宽，然后还双向进出那个机动车。 张女士表示，这条小路上来往的车辆和学生较多，人车混行很不安全，因此她希望拆除掉路口的建筑，拓宽道路，或者是在高峰时段设置相应的交通设施来解决拥堵。 其实它就是一个口，就是过了那个口就好了，一到那儿就被卡死，能把那个往那边挪一挪，挪个2米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希望尽快解决，这能把那个路拓宽，这是最好的。能不能在那个高峰，就哪怕10分钟呢，在那立个牌子，就机动车禁行的牌子。 那么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广外街道办事处负责这一片区的城管一队反映问题。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回复说， 行，我跟队里反映一下这个事儿，然后让队员过去看一下，那个是违建吗？您留一个电话，到时候让队员给您回复一下具体它到底是不是违建，能不能拆，什么时候能拆。 截止到发稿，记者没有接到反馈电话。随后根据张女士所说的能否安装禁行标志等交通设施的需求，记者又联系了西城区交通支队。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条道路规划本就是双行线，也是允许某些运输食品等特定货车通行的，后期他们会告知分管部门的交通协管员去现场协调疏导。 红军南街是双行线，他这儿允许走这种车，没说不让走。他有货运通行证的话，他是可以走的。这个早高峰的时段，我跟管们队合一下吧，因为你第二实验小学管分校这人记得应该是对了，应该有安排协管员到那门口疏导去。然后这事儿我跟他们队里说一下，让他们也先去看一下，跟学校对接一下，看看怎么弄。 希望这条闹心的上学路能够尽快通畅，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亮。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这叫志愿者之歌，新时代里高唱，在中国梦里闪光。 80多岁高龄的手风琴演奏家任世荣，退休20年来，每周在社区义务教授盲人学习手风琴。 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任老师呢就是一遍一遍的教我。失明以后，对生活呀也失去了信心。自从学了手风琴以后，不仅自己高兴，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欢乐。 助人为乐，不求回报。任世荣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我虽然是80岁了，但是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特别高兴。 弘扬雷锋精神，